主，我们在这里奉耶稣的名字，将每一个人交托在你的圣手中。主，你用你那大爱来爱我们每一个人，并为我们每一个人预备了上好的。所以今天晚上，让你的圣灵大大的运行在我们当中，在我们心中，让你的话语能够真正的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做极美好的工作，教导我们如何活在你的话语里面，活出你的生命，活出你的神迹，活出你在我们生命中所定下的丰盛。奉耶稣基督名之宝血遮盖我们每一个人，天使围绕整个地方，宣告主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如同在天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阿们。 OK， 感谢神，今天晚上呢能够在主里面呢得着这个奇妙的机会，来在神的面前敬拜他、赞美他，然后在神话里面，这个是极大的神的恩典的祝福。所以今天晚上呢，我要回到最基本的神的道理，就是讲一下关于信心这回事情。 OK， 信心，我让圣灵来带领我在各方面来跟你们解释一下，从中呢你能够得着美好的帮助。先来看一看信心的定义是什么。翻开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 Hebrew 11:1。 我现在用手机啊来看这个经文呢，也感谢神这一切的便利。 OK， 不然许多时候呢就需要拿一本很笨重的书本哦。所以现在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这个就是圣经给我们的信心的定义， The definition of faith。 OK，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事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信心是所望之事，这个所望之事就是你还没有得到的，是你盼望做的。所以这些所望之事目前在哪里呢？在圣经里面的神的应许， The promises of God。 所以目前这些神的话语就是所望之事，目前的状态还没有实现，还没有成为事实。所以你看弟兄姐妹，这整个宇宙还没有建立起来，还没有创造出来的时候，原来的形象啊，原来的那个状态啊，是神的话。直到神说要有光，那个光才来。这弟兄姐妹，神的话是那么样的奇妙，整本圣经啊都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信徒特别的生命的话语啊， 非常的宝贵，比我们的生命都更宝贵。所以我们要真正的爱神的话，真正的深入的进入神的话，真正的活出神的话。所以这方面的开始，第一步就是建立信心。你没有建立信心，就没有办法进到神的应许里面，没有办法越线神的应许。所以这边我们再看一下那个定义，信是所望之事的事底。事底就是实在的物体真体，就是说那个所望之事成就了。但是当这个所望之事要在你生命中成就，这个过程中需要经过这个阶段，叫做信心。所以你有信心，就是等于成就了神的话在你生命。信心是所望之事的事底。你有信心，就是有了那个祝福，又是有了那个确实的应许。所以真正的信心是这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建立信心，有了信心，我们就能够肯定的越线神的应许。然后接下来这篇经文说，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未见之事就是你还没有看到的事，还没有应验的事。 Things that is not yet materialized， 你还没有见到的这些事情的确据。那件事他还没有成就，哪里有确据啊？但是你看，神就是超自然的神 supernatural， 这件事情还没有成就，就已经有确据了。这个确据叫信心。所以你有信心，等于这件事已经成就了。以前我的孩子生日的时候，小小的时候，我就去这个脚车店那边买了三辆脚车，因为一买就是三辆啊，所以我的那辆车呢是载不完的，所以我就叫这个老板呢用他的 lorry 来把这三辆脚车送到我的家。当他还没有把这三辆脚车送到我的家的时候，我先回家了。这个老板给我一个收条，我付了所有的钱，所以这个老板就给我一个收条，我带着这个收条就回家。回到家里，我就告诉我三个孩子，我说：“孩子，你们的生日来了，所以爸爸妈妈要给你们特别的一个礼物。我们去那脚车店，为你们每一个人买了一辆脚车。”我的三个孩子说：“感谢赞美神，感谢爸爸，感谢妈妈。” 你看，当他们听到我的话，他们完全相信我的话，他们完全相信我的话，就有那完全的信心。他们有了这完全的信心，就相信已经得着了。所望之事的事底，当你有思考神的话，当你有不断的在那边思考默想神的话语，神的话语进到你的心里面，你里面的圣灵不断的浇灌，不断的使到神的话语变成活泼的道，就产生信心。这个是非常的重要，你就能够相信神的应许已经成就了。然后呢，我要给我的孩子一个证据，证明我所讲的话是真的。所以我就给他们看我的收条，我给他们看我的收条。当他们看到我的收条，那边写着三辆脚车啊，全部多少钱？所以这个收条就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你知不知道你来信了耶稣，你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本圣经，每一个人都应该买一本圣经。在这个圣经里面，每一句话都是确据，每一句话都是真的，都是阿们，都是是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每一个应许都是阿们，都是是的，确据。所以是神的旨意，要把他里面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应许给你的，都在你生命中应验。你一定要相信。当你相信，这一切所望之事就必成就，这一切未见之事，你已经得着了证据，所以必定的成就。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看见。你看在圣经里面，神给我们很多这些应许，我们等下来看一看。我们先看一下十一节第六节先，Hebrews 11:6，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着神的喜悦。神非常的喜悦，当他在我们心里面看到我们相信他。因为如果我们不相信他，他什么都不能够做。我们如果相信他，他凡事都能做。所以这边圣经清楚告诉我们，因为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这个是最基本的。神给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是信了耶稣还是没有信耶稣， 他给我们一定程度的信心，相信有真神存在。你知道什么确据？他给我们世界的人什么确据来证明神存在？他所创造的宇宙就是确据。The evidence is the whole universe that he has created. That is the evidence. 你看着一朵花，你看到神没有？你看到一条鱼，你看到神没有？你看到你自己的身体，你看到神没有？你看到你太太生一个 baby 出来，你看到神没有？你知道女人的怀孕了一个生命在你的肚子里面，你看到了神没有？这一切都是证明神存在。这位创造宇宙、创造生命的神存在。如果你还不肯相信，神就没有办法做什么，只能够最后审判你。因为你一失去了神的救恩，你就会永远的失落。为什么？因为神要把一切邪恶的、一切不幸的、一切邪恶的，他们这些邪恶都是从不信神开始，他们去拜偶像。所以这一切邪恶的都要完全的毁灭，完全的除去。所以他预备的那个地方是火湖。但是为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他为我们预备的是新天新地，永远的国度。所以这边，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有一件事情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做到的，从这个宇宙的创造我们知道有神的存在。我们一有这个信念，我们就有一个责任去寻求他。如果你相信有这位神存在，那你不去寻求他，这个是天大的罪，这个是下地狱的罪。所以如果你去寻求他，神非常的喜悦，他会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他会赏赐你永生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信心就是从神的话来的，信心是从神的话来的。那我们来看一看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后书第一章 2 Peter chapter 1。 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第四节 verse 1, chapter 1 verse 3 and 4。这两节经文非常非常的丰盛。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 一切关系到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包括我们住在肉体的这个生命，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灵魂的生命。 OK， 所以一切关乎我们这个身体的生命和属灵的生命的事叫敬虔。 OK， 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神有这个能力把这些关系到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肉体方面的生命和我们的灵魂的生命敬虔的认识神这方面的这些重要的事。神的神能已经把这一切赐给我们，是用什么形式赐给我们呢？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所以第一件事情你和我需要做到的就是寻求神，我们去寻求神，我们就会寻到主耶稣，我们的救主。有一个工程师，他是印度教的，但是他到一个地步，开始回到基本的问题，到底有没有神，哪一位是真神，这个问题里面。所以呢，他就要去寻找真神，寻求真神。他到处去找，到处去问，没有肯定的方向，但是他已经向这位真神祷告了，相信这位真神会带领他。结果呢，他去到一个地方，他看到一个十字架。当他一看到那个十字架，他的心里面就很确定，这位是真神，所以就成为基督徒。这个就是他怎么样信任耶稣。我的确相信，如果你是真心的寻求这位真神，你一定寻找得到，而且你肯定的，会肯定的知道是主耶稣基督。如果是真神带领你，他不会带领你去到某个偶像、某个其他宗教，因为主耶稣是我们世人的救主，除了他没有真神，除了他没有救主。 OK， 因为只有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没有另外一个教主在十字架上为人类死的，没有，只有主耶稣。 OK， 所以当你认识了这位救主，你就能够承受这些关乎生命而前进的事。 OK， 一定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个就是你的信心要继续的建立了。所以第四节，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弟兄姐妹，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这些关乎生命和敬虔的这些祝福， 是以什么样的形式给我们呢？是以什么样的形式给我们呢？应许 The word， 神用他的话给你给我，这个是他的应许。所以我刚才跟你说，当上帝还没有创造这个宇宙的时候，这整个宇宙什么都还没有成就，是什么形式存在呢？神的话。当神的口说要有光，就有光，光就来了。神是这样子使到他的这些话语变成真体。所以上帝给我们关乎生命而前进的那些应许，那些祝福，是以应许的方式给我们。这个应许你一定要建立信心去相信。信是所望之事的事的，未见之事的什么确据。所以你从圣经那边看到神应许你什么，那个是确据。你的信心可以100%的放在这个确据上，你整个人可以站在神的这个话语上，100%的这件事会成就在你身上。 OK， 所以信心就是这么重要。如果你没有信心从这些神的应许那边出来，你得不到这些应许。我们有了神的这些应许，我们相信这些应许，我们的生命就会脱离这个世上的情欲的败坏，我们的生命就活出永生的生命，与神的性情有份。 OK， 所以你真正信耶稣，你的生命不会跟以前一样了，不会再去犯罪，不会再去讲变化，不会再去偷，不会再去嫖，不会再去淫乱。如果这些还是在你生命中，你还没有真正信耶稣，你还要从头悔改，不然的话你不是上天堂，你是下地狱。所以有很多表面上信耶稣，可是生命中没有耶稣，这个是假盼望，不是真盼望。等他们下到地狱才知道，他们原来信错了，太迟了。现在你有机会可以证明你信的是真的。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在你生命中你可以肯定的知道。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来看一看，在圣经里面，加拉太书2:20，加拉太书2:20，这节经文非常重要。我曾经强调这节经文，在我的研讨会，在我的讲道里面，当你信了耶稣，你一定要跟耶稣一同死，就是你救生命跟耶稣同死，然后你跟耶稣同埋葬，然后你跟耶稣同复活。那个复活就是新生命，永生的生命。所以这个生命是怎么样活出来的？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个是指你的旧生命。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就是不再是我的旧生命，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个基督就是你的新生命。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就是活出这个新生命，是因信耶稣基督，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我们中文的翻译有一点点没有这么准，如果你去英文的翻译 King James Version， 这句话是 I live by the faith of the Son of God。 I live by the faith of the Son of God 的意思翻译出来就是我以神的儿子的信心而活，这个就非常的大有能力。神的儿子的信心，神的儿子的信心是什么信心？是哪里来的信心？神的儿子的信心就是从神的话来的。耶稣基督的另外一个名字就是神的话。 He is the word of God。 所以我们要把神的话在我们生命中建立起来，所以思考神的话是那么重要，使到神的话变成活泼的道，以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的信心而活，活出来。 OK， 活出来是什么意思呢？活出来的意思就是行出来，行出来。神的话是要你和我行出来，神的话才是你的，才是我的。 You have to do them. You have to do it. Then the word of God becomes yours. If you don't do it, it's still in the Bible, black and white. But not in your life. 如果你没有行出来，这个圣经的话语，神的话还是黑白的，在你的圣经，但是不在你的生命。只有以神的信心在我们的心里面，才能够把这个黑白的神的应许写在圣经里面的变成我们的生命的一部分。所以这个是这样来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建立信心。怎么样建立信心呢？最简单的，我们可以从神的一些话语里面明白。我通常最喜欢用的那句话是约书亚一章八节，所以我们先看一看约书亚一章八节，旧约啊。旧约约书亚书一章八节，这些经文呢，你一定要背到非常的熟。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这律法书以前是指头五本书，在摩西约书亚的时代，神给他们头五本书。现在是整本圣经了，所以这律法书现在是指整本圣经，神的话。 OK， 神的话不可离开你的口。神就是这么奇妙，他给我们怎么样把神的话语变成信心，秘诀在这里。神的话不可离开你的口。神把这整本圣经，你看，神才给我们一本圣经，这本圣经里面呢，旧约啊39本书，新约27本书，加起来66本书。 OK， 我们一生中啊 必须能够真正的明白，而且相信，而且行出来这本书所讲的话语。这个要求其实不是太大。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把他的圣灵赐给我们了。你信了耶稣，你就有圣灵住在你的灵里面，他是你的教师，他24小时跟你一起，他会教导你一切的事。你看你们的牧师只是今天晚上跟你在一起1个钟头到2个钟头，我来这里讲神的话也是1个钟头罢了。所以你有问题，你不能够一直找牧师，一直找讲员，你会很失望，因为牧师不能够分身。所以为什么神给你圣灵，这个灵住在你里面24小时，随时随地你可以问他，你可以让他指教你神的话，神的旨意。如果你不相信这句话的话，你去看约翰一书2章27节。约翰一书2章27节， 1 John 2:27。 我们来看一看，约翰一书2章27。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对不对？恩膏就是圣灵。你们从主那边所受的恩膏住在哪里？现在你的心里面 OK， 24小时都在你的心，并不用人教训你们，因为我们人不能够时常与你同在，只有圣灵。给，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这个圣灵是神的智慧，神的能力，他能够教导你一切的事。OK， 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所以我们怎么样常住在主里面，就是靠圣灵的教导，照着圣灵的教导去做，也就是照着神的话去做，因为圣灵教导的就是神的话。 OK， 所以神的信心是这样子来的，从神的话借着圣灵的感动而来的。所以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你的口要一直不断地承认神的话，宣告神的话。 OK， 这个是你跟圣灵合作的一个果效，一个方法。你要不断地承认，不断地宣告神的话。 OK， 然后你要怎么样？昼夜思想，昼夜思想神的话。 你的心灵要昼夜思想，你的心灵晚上没有睡觉的，你的身体睡觉罢了，你的灵魂不用睡觉。所以当你把神的话放进你的心的时候，你的那个灵魂呢，不断的会思考神的话，圣灵也没有睡觉，圣灵在你的心灵，也会使到神的话变成活泼的道在你的心里面，给你信心。因为这个信心就是你心灵里面的能量，叫做信心。神要你活出神的生命，就要给你神的力量。神的力量从哪里来？神的话，神的话怎么样会变成力量？就是通过圣灵在你心里面的那种改，就是你可以说圣灵是火来的，他本应把神的话煮熟了，煮到你可以吃，你的灵可以吃，你得着能量。 OK， 所以信心是这样子产生的。 OK， 倒回去啊，耶稣亚书，倒回去耶稣亚书，第一章第八节，昼夜思想过后有什么果效呢？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谨守遵行，你有了信心产生出来，经过这两个步骤，你的口要承认宣告神的话，你的心要昼夜思想神的话。所以神的话变成活泼的道就是信心。现在你有这个力量从神那边来的，你可以照着神的话去谨守遵行，这个才叫做信靠神，这个才是真正信靠神，这才是真正有信心。我不容易抓到没有，非常重要。 OK， 所以你可以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一些话，就证明你有信心。但你做到了这点， OK，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只有这样子，你就能够成就神给你的应许，这些应许会一一的成就在你的生命中，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会成就在你身上。 OK，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再看一两节其他的经文。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五节啊，你们现在有个查经版的牧师在带领你们。雅各书，我很喜欢雅各书，因为有很多行神的话的那些道理啊。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五节，我们来看一看。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五节，这边有讲到行道 听道不行道。刚才我讲过，你的信心是当你能够行道，照着去做，遵行，才是有信心。如果你没有行道，雅各书讲什么呢？ OK， 二十二节，先看一下二十二节。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你单单听到，你不行道，你在骗自己。因为所听，因为你听到而不行道，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面貌如何。就是说你没有悔改，你没有照神的话去做，所以你的生命一点改变都没有，你还是过你那个犯罪的生命，还是过那个旧生命。因为这个新生命是以耶稣基督的信心获出来的。现在你没有神的话，你没有耶稣的信心，你还是有你自己的信心，你自己的信心，你自己的话那边的信心，你从报纸看到的，你从电视机看到的，你从你朋友的 WhatsApp 那边看到的，这个世界的话，这些东西会使你照着世界的话去做事情，那个你做出来的是罪，不是神的话，不是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姐妹，你在自己欺骗自己。第二十五节就是我要你们注意的，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神的话叫做全备的话，使人自由的律法是释放我们的话，是使我们真正在神的爱里面变成自由的人的话。所以要详细查看 OK， 并且时常如此，看一次不够，要时常这样子。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照着去做出来。你要照着去做出来。 You have to do it OK， 你要照着去做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OK， 这个叫做真正的信心，选择用神的话去做出来，选择顺服神的话，谨守遵行神的话去做出来，这个才是神的信心，这个才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的信心。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所讲的那种信心，才是获出新生命，获出永生生命的信心。这个信心，这种信心才是使我们得救的信心。 OK， 然后我们来看一看箴言第二章，箴言 Proverbs chapter 2， Proverbs chapter 2，箴言第二章，其实第一章也有一个很好的经文，第一章二十三节，我们看一看。Proverbs 1:23 first. You 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你听了神的话，你就让神的话衡量查验你的生命吗？就是靠看镜子这样，这个是神的镜子，神的话。你看到你有肮脏的地方，不对的地方，就要怎么样啊？就要洗干净吗？就要回转，回转就是悔改， OK? 所以神的话有这个很重要很基本的功用，就是使我们悔改。所以如果我们因为神的话语的责备，知道我们哪里走错了，做错了，我们就回转，我们就悔改。这个就是顺服神的话，照神的话去行。然后他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你看，上帝的圣灵是给那些顺服他的人。如果你不顺服神，你得不到圣灵了，因为圣灵是给顺服神的人。所以你听了神的话，你知道你犯了罪，做错事，你不愿意悔改，圣灵不会来。所以你要悔改，真心的悔改。神说，我会把我的圣灵浇灌给你，将我的话指示你们。神会把圣灵赐给你，然后他会指示你单行的道路。神的话是这样子在我们生命中运行的。 OK? 然后我们看第二章了，第一节到第六节。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听父神的顺话。他说我们要领受，就是接受神的话，存记我的命令。我们的心要存记神的话，神的诫命，我们要记得清清楚楚。现在你看我们呢，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功能呢，那神要我们记在心里面，不是只是记在头脑。头脑离开我们的心还有18寸，如果你读医科你知道有18寸， 18 inches。 你放在头脑那边只是储藏室啊，不会改变你的生命。你要把神的话语放到你的心， OK? 所以你要存记在你的心。所以这边呢，他说要存记在你的心，存记我的命令。你的心里面才有圣灵来把神的话变成活泼的道，才产生信心吗？不然单单在头脑那边呢，没有信心。头脑的信心不是真正的信心，不是我们心灵的信心。很多人相信耶稣是头脑相信耶稣，心没有相信，那可你走得不远啊，那你时常会跌倒的啊。 OK? 所以这边侧耳听智慧，侧耳啊，你要听啊，听到你的心里面啊，专心求聪明。所以都是你的心灵那边的，神最重要要你得到的是你的心里面得着，因为他已经把圣灵放在你的心里面。呼求名者，名者在一些英文本啊翻译成 discernment， 其他的 Old King James 翻译成 knowledge， 知识，就是对神的知识啊。专心求聪明，聪明英文叫 understanding， 理解。 OK， 寻找他如寻找银子，守求他如守求隐藏的珍宝。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要查经啊，在查经你在挖宝藏， 你要挖到很深啊，才有真正的宝藏出现。所以弟兄姐妹，许多时候圣灵会带领你怎么样挖。神的话是非常丰盛，好像宝石这样，好像 diamond 这样。你看 diamond 啊，钻石啊，有很多 facet， 很多面的，是不是？很多面的。所以神的话就是这样，好像钻石这样，很多面的。而圣灵呢，他会带领你去看到不同的面。所以神的话是很奇妙， OK， 需要圣灵的那种关照，我们才能够不但欣赏到神的丰盛，而且会经历到神的奇妙，神的丰盛。就是这样，弟兄姐妹，我们肯下功夫，这样子从神的话那边，这样子来守求，来寻求，来探讨。第五节，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的意，认识神。要认识神，敬畏神，是要经过这些真诚的追求。所以我们有这个责任要追求我们的真神。神给我们什么来追求？神的话，神的话来追求他，而能够真正的敬畏他，认识他。信心最基本最重要的作用就是这个，在你的身上，在我的身上。 OK， 接下来最后一段经文，然后我就结束了，因为我只是差不多有一个钟头。箴言第四章20-22，箴言第四章第四章20-22，这些经文呢，我很喜欢给很多叫我祷告的那些弟兄姐妹，当他们有某种病痛，而且有些病痛是一直会倒回来的那些，我就给他们这些经文，箴言第四章20-22，我叫他们把这三节经文背起来，思考，照着这个经文来相信。所以那天在我的教会有一个姐妹，这个姐妹差不多70多岁了，她就是身体有一种病，她一直受很多苦啊，祷告进步了一点，然后又倒回来。所以我教他，你去读这个经文，背记这个经文，照着这个经文去相信神。所以他那天就告诉我，很高兴的告诉我，他说，李医生，我照着你的话，用这些经文，我真的是相信，照着祷告，我的病好了。神的话充满了医治的能力。OK， 所以这句话说医治的良药。OK，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我儿啊，前面那几段你要做的，你不做就不能够经验到什么啦。啊，所以很多人就是不要做他应该做的。你一定要做你应该做的，要留心听我的言辞，有没有做到？许多时候你没有留心啊，啊，好像今天晚上我在讲到，你有没有留心听啊？啊，有没有去做你的那个手机啊？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啊，你就一点都不留心啊，所以为什么你什么都得不到？ 啊，或者是你头脑在想要吃什么，肚子饿了要吃什么，啊，你去想其他的，没有留心。OK， 所以要留心听我的原旨，侧耳听我的话语，就是说，全部的精神和注意力要在神的话。OK。都不可离开你的眼目啊，你的眼睛啊要灌注在神的话，不可以离开你的眼，就是说你要照着神的话来行走，你的方向照神的话 ，OK， 不可离开你的眼目 ，OK， 然后要存记在你的心中。背记神的话，跟思考神的话是并行的。你能够背记神的话，你就会思考神的话。所以我帮助精神病人的时候，这个是一个主要的方法，给他们背记诗篇九十一、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他们每一天都要背，每一天我都给他们练习。每一天都要拿到我的白板，把整篇写出来。他们全部会啊，你说他们懵懵啊？不懵啊，啊，他们会把经文的背到很好啊，比我们很多平常人啊，背到更加的好啊，100分的，嗯，是那些邪灵啊，把他们弄乱了。他们的心思意念给那些东西弄乱了，所以变成精神病。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继续讲什么。因为得着他的，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得着神的话。留心听我的言语，侧耳听我的话语，不可离开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你就是在昼夜思想了啊，你能够做了这几点，这个神的话就在你心里面呢，一直的在那边昼夜思想了。OK， 圣灵就运行了，所以你就得着神的话，你得着神的话在你心中，不是在你头脑，在你心中才是得着。得着他就得了生命，生命叫永生的生命啊！你不会受审判，不会下地狱，你得着神永生的生命，在天国，在新将来，在新天新地，永永远远存在，那个是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神的话能够医治你灵魂体 ，OK， 灵魂体。所以弟兄姐妹，格林多不是格林多，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第四节，刚才我讲给你们听的，神把这些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你了 ，OK？ 怎么样赐给你？以那极大又宝贵的应许赐给你 ，OK？ The very great and precious promises in the form of promises.God has given this to you. 所以你怎么样使到这些应许变成事实，变成真正的你的经历，就是要经过信心的建立。OK， 存记神的话在你心中，圣灵的运行，使到你里面有信心产生。你就能够成为行道的人。所以弟兄姐妹，弟兄，你每一天的灵修，你每一天的祷告， 一定要集中在神的话，你要有时间就要一不断的思考神的话，有什么祷告就在神面前等候神给你他的话语，等候圣灵启示给你他的话语他的应许，然后你就真正的明白神的话语，相信神的话语，然后你就会看到这段神的话在你生命中应验。即使你为别人祷告，为你家人祷告，你就发觉到这段话这个成就在你的家。 OK，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在神的爱里面能够时常经历到的这种神迹奇事，因为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是唯一的真神，除了他没有其他的神。感谢主。 OK， 你们当中还有谁没有信耶稣吗？还有吗？有谁还没有信耶稣吗？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啊，就要真正的考虑来信耶稣。 OK， 如果你信了耶稣，你有需求的话，除了如果有机会找讲员找牧师祷告以外，你最重要的本身要进到神的话里面，你从神的话里面寻找神的应许，你的信心是从神的话那边来的。 OK， 如果你需要问牧师啊，圣经在这方面有什么话呢？有什么应许呢？啊，牧师是可以帮助你，因为他比较熟圣经所讲的。OK， 但是你还是自己需要去研究，去寻求。OK， 去不断的思考，因为神的信心要在你的心那边发现，才能够在你身上经历神的神迹。你个人经历到神才是认识神，才是你认识神。你要经历神，你不能够让别人经历神你说你认识神，不可以。 OK， 所以不管你遇到什么，你能够从神的那边得着他的话语，你就相信存记思考，你就能够经历到神的话的真实。这个是我鼓励你们。 OK， 感谢主。我们祷告，等一下你有什么需要我们按手祷告的也可以来到前面。 OK， 我们还是会为你祷告，不过我要你自己在灵命方面你要开始做这件事情。我跟大家分享过，我的太太呢在去年八个月里面，她每一天呢就用这个internet 的帮助，每天听神的话2小时。结果呢，她把整本圣经每2个月就听一遍，整六本书啊，听一遍，2个月就听一遍。结果8个月里面他听了，不止8个月吧，总之听了8遍 ，eight times。这个就是使到你能够认识神的那个广阔。但是现在呢，他就开始啊背记诗篇91啊，背记哥林多前书13章啊，这个是我时常鼓励人背的。他现在开始背了 ，OK， 开始背了，开始每天默10次，然后就背记，然后就能够照着去行。啊，这个就是深度 神的话语你要知道它的广度，也要知道它的深度。 OK， 两方面都重要。所以希望弟兄姐妹呢能够爱神的话，如果你爱神的话，你绝对不会失去上好的福分，因为上好的福分是在神的话里面。这个世界不能够给你上好的福分，这个世界能够给你的是火湖的那种痛苦。 OK， 感谢主，让我们站起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在这个教会你所做的这些拯救的工作，让许多刚刚接受你不久，许多经历了你的医治甚至你的释放，开始在追求你的。主啊，求你把这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建立信心的原则，在他们的心里面建立起来，让他们开始建立你的信心，活出你的永生，活出你的应许。主啊，你把奇妙的事在他们身上应验，让他们有见证，让他们有你的能力，能够去为你做见证，去拯救其他的灵魂。主啊，求你来祝福你的子民，祝福这间教会，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你的精兵能够兴起来。奉耶稣基督的名字，你的宝血遮盖洁净，你的天使围绕保护。主啊，你的话语亨通，你让你的油膏大大的运行，你的爱能够大大的来充满，大大的来泛滥，让真正的复兴能够临到你的教会。奉耶稣的名字，主啊，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我们把一切的奇妙的这些作为完全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字，求你继续的来刚强这间教会的牧师和领袖们。奉耶稣的名字，善头的力量加添于他们，让他们做这一切事情不是靠自己的血气的力量，不是靠自己的头脑，而是靠他们的心灵里面那属灵的智慧，属灵的力量的发起。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阿们阿们。哈利路亚，感谢神。当中如果需要祷告的话呢，是可以来前面。 OK， 感谢神。